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互动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在生活中也遇到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想和广播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的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遇到的这些情感的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妍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来看各位听友和网友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公众微信后台和我的新浪微博中留下的问题哈。每次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我都会打开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会看到很多听友网友发送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问题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公众号和节目是同一个名字，今夜思雨时，搜索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了。有一位应该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48岁了，我特别想和你们讨论一个问题。农村像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是父母做主，没人说和，没有什么恋爱我们就结婚了。农村其实都是这样过日子，凑合，对感情淡一些，但是离婚的却不多。我呢现在在北京打工哈，城里人文化高，他们一起旅游啊购物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城里人离婚的怎么多于农村啊？是不是城里人的要求感情和生活质量会更高一点哈？什么时候你们能说说这个呀？我其实就是想说，农村人能凑合过日子，而城里人都是自由恋爱，有的好几年才结婚，相互都了解了，城里人咋就不像农村人在一起凑合过日子呢？是因为农村对情感的要求比较低吗？这是一个想和我们探讨的问题哈。我还觉得挺有意思，他挺有观察力的哈。 对， 还挺会思考的。那么想问一下白露老师呢？ 其实我刚才听的过程中，我就在想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研究哈。也许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这讨论的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些观察和想法哈。我会感觉首先这位听友他提到的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人可能跟城里人对于婚姻的期待会不太一样。这个可能跟一个就是一个生活圈子里的亚文化的这种情况有关系。那比如说你在农村，所有的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嘛，对吧？互相陪伴，然后互相照顾就可以了。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中生活的时候，你好像就更少去谈及或者想起离婚这件事情，你更多想的是我怎么在这个婚姻中更好的去生活。那在城市中呢，可能我觉得现在慢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观点是婚姻是不能凑合的啊。我们有很多选择的机会，包括当 这个城市中的女性开始越来越独立，开始不那么依附和需要婚姻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更容易离开一段婚姻啊。然后呢，身边的人可能也都在讨论这个伴侣到底适不适合我，当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好像无解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尽早离开这段婚姻等等哈。所以就是这个文化氛围的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导致了这一点。 嗯， 那第二点就是，其实我有听到过很多农村的女性，其实也不是没有想过离婚，而是她们好像离婚的成本更高一些。比如说你生活在农村的时候，你身边的这种圈子啊，一个村子里可能人也就那么多，那么如果你离婚了，你所遭遇到的评价和你再就是再找到一个合适伴侣的机会会非常少，就非常小，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呀，你都是离过婚的啦，我不能再找一个离婚的，所以就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和风险。而在城市中呢，因为城市人口很多嘛，啊，然后呢，我离婚之后再找一个的，其实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影响我们这种婚姻观的一个原因吧。 嗯，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可能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因素。 嗯，对，确实是可能有所不同哈。 嗯 啊，那么确实也没有一个，好像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调查的数据啊什么的哈。 嗯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离婚，那么很多人可能除了自己的婚姻质量之外，他也会受到周遭一些状况的影响。 对， 那么另外这个背负的压力也会有所不同。好像在城市当中，那么大多数人可能离婚是自己的一件事情， 嗯， 或者说只为了只是和家人亲人之间的一个商讨。 对， 但是呢，在农村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农村相对来说好像生活的状态是一家人的事情， 嗯， 这个周围比如说这个村儿，这个周围的乡亲邻居， 嗯， 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生活还都彼此蛮了解的。 嗯 嗯 那么如果有离婚的话，可能很多人的意见也会参与进来。 对， 那么背负的压力也会大一些。 对， 如果离婚是一个相对来说并不多见的事情， 嗯， 那么往往一个人离婚， 嗯， 可能很多人都会来说。 对，是的，那个 是吧， 遭受的那个议论啊，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对，压力就会更大一些。 嗯， 所以在农村可能离婚依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对 于个人而言。 嗯， 在城市呢，可能有些人悄悄的就把离婚证就办了。 嗯 啊，这个回头跟什么同学朋友同事交代一声，也大家也都不觉得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 嗯， 可能会有一些感慨。 对， 但是应该来说给当事人的压力不多，很少有人说，哎呦，你这人居然是离婚了，你怎么能离婚呢？ 嗯， 啊，你这人是一个离过婚的人。 嗯， 很少有人是这样的哈。 对， 所以可能这一点上也会有所不同。 是的， 但是这个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后还会有一些不一样吧。比如说他谈到了人们是不是都会越来越注重情感的质量，生活的质量。 嗯， 我觉得这一点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那么慢慢的这个区别会不再那么大。 对，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其实跟以前特别不一样的一点是，我们的交流更多的从这种现实层面会移动到社交媒体的这个层面。而社交媒体其实对于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来说，都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交流的机会呀，包括交流的话题都是一致的啊。所以越来越这个现代的这种婚姻观也会在不断的影响着生活在农村和城镇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我们对婚姻对于情感的追求会越来越趋于一致的。 嗯，对。下一位是一位女孩子问到的问题哈。这位女生她问，她说女追男是不是特别难啊？我认识她，就是男他哈，十多年了，起初只是崇拜他，并没有想其他的。可是就在一年前呢，我发现不对劲儿，就是我其实早已经把他埋在心底，我自己的两段感情都会有他的影子。认识他十年了，十年后呢，他依然是单身。我们之间有十多年的认识，那么去年呢，当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上他的时候，我会莫名的把他当作未来的另一半。我恋爱的时候我会告诉他， 那么分手了，其实我也告诉他了，现在我只想让自己优秀起来，只为配得上他。十多年了，他居然还是单身，那么他的执子携手，与子偕老到底在哪里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不会可以是他的最爱呢？这是这个女孩子跟我们说的啊。 其实一开始这个女孩问的问题是女追男会不会很难哈，这个跟我们通常听到的问题是相反的。大家以前都会说女追男是不是更容易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个人提问都跟她自己所遭遇的这个问题的情境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女孩子明显就是当她发现她原来她的真爱是这个一直在他身边存在的男孩，然后他会发现对方十几年还是单身，我不知道是一直单身还是说恰好现在单身哈，那听起来更像是一直单身。所以是不是你开始担心说他这样意味着他的择偶标准很高，所以我要努力变得更好，配得上他。那我想告诉这个女孩的是，我觉得为了获得更好的爱情或者更好的伴侣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是一件好事儿，但你不能以此作为砝码说如果我这个努力完了我还是没有获得他的话，我就觉得我的努力都白费了。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分开看，而且不要说把我努力的方向全都寄托在这一个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否会成功。那第二就是到底会不会更难，其实对方为什么比如说哈，真的是十几年都单身，原因可能有很多，可能是像你想的他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伴侣，或者是他的标准比较高。那也有可能他就是一个喜欢单身的人，不喜欢有伴侣，也不喜欢结婚，这个都有可能。所以你可以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去了解一下他对于婚姻和情感的价值观是什么。那如果他就是一个单身主义者，我觉得可能真的比较困难。那如果他是另外一种，就是他其实是渴望有伴侣的，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你当然可以去向他表白。那么表白的方式有很多种，是当面表白呀，还是用这个手机这个发信息呀，什么都可以哈，选择一个你合适的方式。因为既然你已经非常明确自己对他的感情了我觉得无论是男还是女都可以勇敢的去表达出来，表达出来起码我们会知道对方他真实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也知道了我们下一步可能要有个什么方向的，是努力也好啊，或者是开始新的生活也好啊，都是有可能的。 一位男孩子问问题哈，他说我第一次谈恋爱，但是呢我就被妹子嫌弃了，他总是说我不会谈恋爱，不懂他的心思，他总是说我是个直男，那么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第一次谈恋爱我确实是不知道女生有的时候在想什么，比如说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好像非要想很多。比如说下班我可能要加一会儿班，那个因为有一个项目，其实领导呢是盯着我们几个人的态度的，那我自己觉得也应该表现一下，毕竟在这个工作单位我还是很希望我自己能够给领导留下一个很上进的这样一个形象的，所以呢我会主动的要求加一会儿班，他就不高兴了，因为他会觉得我会把工作上的事情看得比他重要。但是我们刚刚谈恋爱两个月的时间，他跟我说在这两个月当中所有的男生其实都是应该把恋爱当中的女友看得更重，别人如果领导让加班还不愿意加班呢，我居然主动的还提出加班。其实事情很简单，我都告诉他了，我说我希望有一个好形象，我们单位领导就看重这个，他不直说，但是他老是观察，所以呢我就是想多加加班，留下一些好印象，那对自己的这个工作以后也会有所提升。我觉得这个女生理解起来不难啊，就这么一件小事儿，已经吵了好几次了，而且他就是总说我，他说他觉得我不解风情，不了解女生，还不学习。他所说的学习是指不了解怎么样能让女生觉得更开心。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啊，这东西怎么学呀？我觉得直截了当的谈 不是更好吗？ 嗯，就是我听的过程中我也觉得有点头疼。是这样，就是我想首先跟很多女孩子说一句话哈，就是女生呢，可能我们一直觉得在恋爱的过程中应该处在那个更被动、更被呵护、然后更被爱的那个位置上。可是我认为其实恋爱中如果两个人能够更加平等的相处，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彼此都是被尊重和被爱的。所以当女生你有什么需求的时候，如果只让男生一味的学习，可能就会让男生像这位提问的听友一样就摸不着头脑，我去哪儿学呢，对吧？也没有一个教材好像教我怎么讨女生欢心，或者讨我的女朋友欢心，因为每个女孩子好像似乎又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每个女孩子喜欢的东西，或者是她所喜欢的对方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好像没有一个就是能够贯彻到所有女生身上都实用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一般建议在恋爱中的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当你有一些愿望的时候，或者是你希望别人对方用你所喜欢的表达爱的方式来向你表达他对你的在意的话，你要教教他啊，你喜欢什么？如果你教了他两三次之后，他能掌握了，我觉得就说明他是在意你的，他是愿意为你去改变的。但如果你教都没教他，你就让他一定要按你心里所想的去做，我觉得没有人会读心术。 对， 他是 他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 对，他不知道。那对这个男生呢？我觉得，对你的建议是在你女朋友心情好的时候跟她聊一聊，尝试去了解她所喜欢的这种被宠爱，或者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爱自己的这些行动到底都有什么，对吧？是比如说经常在每天哪怕上班的时候也抽出时间给他发一个信息关心一下他今天的情况啊，还是说纪念日一定要记得帮他做比较好的庆祝啊，还是时常准备一个小惊喜小浪漫呀，就是你要找到他所喜欢的对他表达爱意的方式，然后你从这个入手，他可能就会更能感受到你的爱，他在生活中的小事上可能就更容易接纳，比如说你有自己的一些选择，或者是无法调整的，比如说工作的一些情况。因为如果他平时也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他就会很没有安全感，他就会在每件事上揪着你到底是我重要还是别人或者工作重要，所以这个可能是能够给你的建议啊。然后至于这件他反复在跟你争吵的工作的事情，我觉得你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就是或者说去讨论哈，因为这件事情毕竟已经过了啊，在就是争执于他也于事无补，但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说，如果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每个人两个人都彼此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有什么样的难处，然后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能让彼此都稍微退一步，但是又能让对方更满意一些。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生说：“我想和女生呢，我们俩也快结婚了，但是呢，我特别想让她去做一个婚前的全面的检查，原因呢是因为之前他在国外留学过，然后他可能那时候交过几个男朋友，我们关系还是挺好的，而且他条件也很好，我和我家人也都挺满意的。那么现在呢是想结婚，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但是我又不知道这话怎么开口怎么说。据有些人说，特别是我在网上去搜索了一下，那么有些人遇到和我类似的事情，如果向另外一半表达了让对方去好好的检查一个身体，说两个人之间就会吵起来，会有隔阂，对方会觉得自己不够信任他。我想问问，这话怎么能说不伤害到对方，但是又能达到我的目的呢？ 我觉得确实是，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些考虑，去让对方检查身体，通常伴侣是不太能接受的哈，因为会觉得，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有问题呀哈，或者是，你是不是并不是那么爱我呀？就大家会有很多很复杂的思考哈，这种情绪啊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件事儿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你干脆就是说，哎，我们俩要结婚了，然后为了我们两个彼此的这个更健康和更幸福的生活，我们俩一块儿去做一个体检吧，啊，就是你们两个人全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就是为了比如说达成你的目的啊，或者解答你的困惑，另外一方面其实对彼此也的确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态度，而且体检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保障身体健康的很平常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我觉得只要是两个人一起做，而不是把一个人置于那个境地的话，相比来说还是更容易去理解他的。 对，这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做哈。 对， 不过我也有一点点这个稍稍有一点点担心，我不知道我的担心有没有意义哈。 嗯， 就是他们俩都快结婚了。 嗯， 但是其实这个男生从他的咨询中还是透露出他对这个女生，尽管他说哦我并不在乎他的过往，但是他好像还是有很多的不够信任哈。 嗯， 就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可能是对过去经历的有一点点担心。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进入婚姻前还有什么需要沟通的地方吗？ 我觉得首先这个男生其实要自己弄清楚自己的这个担心到底是出于对疾病的恐惧，还是出于对这个女生过往经历的一个焦虑或者是疑惑啊。如果是对于疾病的恐惧，那可能我觉得是自己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可能不仅仅在这件事情上会有担忧，他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当遇到可能患病的可能性的时候都可能出现那个恐惧的情绪，所以我们心理学上叫这个恐病啊。最终恐病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我们可以称它为问题啊，那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或者治疗帮他去解决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对女生既往的经历有所疑惑，我觉得是需要好好去考虑一下的。那我觉得首先是这个男生自己要考虑哈，可能还没有到直接沟通的层面，就是你要去想一下自己对这段感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打算要结婚啊？是你觉得这个女生特别合适啊，还是你觉得就到了要结婚的年龄啊，还是你觉得就应该为对方负责呀等等哈。就是你把这个你自己的想法弄清楚之后，我觉得你可能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适的决定。 好，谢谢白露。一位女生说哈，我现在已经是30岁了，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我的性格和年龄呢不太符合，我比较爱幻想，特别对爱情也是有很多幻想的。我现在遭遇了一段感情，一个人，我就想这是不是和我这个爱幻想有关哈。先说我们俩呢是半年前在手机上，当时点开附近的人，然后就看到他跟我打招呼，那么我就和他打了招呼，然后相互就加上了，开始聊了。我们聊了两天之后，就约着在附近一个街边的公园去见了一下面。见面呢，我觉得他还挺帅气的，人也挺好的。见面的时候他也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我呢是在一家企业工作，这个企业在当地还算是一个很好的企业，我们企业的效益是很不错的，所以我的收入在当地来说应该是比较高的。他呢就开始各种各样的理由约我，我不舒服的时候，生理期的时候，他就给我送什么红糖水啊之类的，对我很关心，我自己以为我遇到了真爱。然后大约从3个月前开始，他就突然对我说，用各种各样的名义跟我借钱，而且呢他对我说的都是很急很惨。一开始呢我也有点犹豫，因为我也知道像这样好像是不妥当的，但是说实话 3个月前我正好是对他最依赖、最有感情、最投入的时候，我也幻想了很多和他在一起未来的生活。当然他也对我说了很多，一开始呢他都是说一周之内就还我。那么的确也是这样的，我刚刚借钱给他，一周之后他会还给我。慢慢的几次之后我就放松了警惕，然后他就开始越借越多。那段时间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别人一起做生意啊，有一些投资啊，有一些和别人要一起买的理财啊等等这些。之后呢他还怂恿我办了一个信用卡来过流水。这个我不懂什么意思啊，大概也是和钱有关的哈。他说接着呢我就觉得情况不对，因为借了之后就越来越不愿意还了。我就开始问他，每一次问他的时候他都告诉我，将来我们未来是要在一起的，我为什么要急着催他还钱呢？他就说我不够信任他等等这些。现在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陆陆续续的他从我这儿借走了8万多块钱到现在也不还。但是每一次我对他说你再不还我就要去报案的时候，他就到我身边来，然后抱着我对我说我们俩未来是在一起的。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觉得真的和他绝交的话好像没有了他我也很难过，可是再这样下去我也不知道该如何。 我听了整个的过程，我感觉好像是当然我就不负责任的先说一句好，个人的判断像一个专业的搞诈骗的人，就他这个套路其实挺像的，一开始先在网络上加你对吧，然后呢他跟你谈感情，然后了解你的收入水平，然后就一开始先借少量的钱然后还给你建立信任感，之后又借更多的钱然后不还给你，但是以感情为由让你不要去报警抓他。所以我真的是有这个担心，我觉得这位女士你需要去判断一下她是不是就是一个骗子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她真是个骗子的话跟你爱幻想其实没什么关系，就是你不小心误入了一个诈骗的骗局而已。那你能做的可能就是及早的抽身出来，跟骗子是没有办法谈感情的，因为他跟你谈感情就是出于要你的钱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更多想的是怎么搜集证据，然后去把这个钱能够把经济的损失降到最低。至于你说未来的感情，就是我们先不说这段，因为现在还不太清晰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可能如果这段感情真的是失败了或者就是一个骗子的话，你可能需要从中去学习一些经验，但是我不希望你因此就对自己产生很多的质疑因为就是憧憬爱情然后向往爱情我觉得都是很美好的一个品质，也是我们能够获取幸福生活的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你只要把现在这段感情或者说这个事情处理好之后，你再去考虑你未来的情感生活希望是什么样的，我也不希望你因此就丧失信心 所以鼓起勇气去报案 对 及时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趣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 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3°。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二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8°。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广播频率是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其他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各种大家询问的情感问题。一位男生说，以前我没有谈过恋爱，那么今年呢是26岁了，我的女朋友呢比我大1岁，27岁，我们俩呢是在一个同城婚恋的一个网上认识的。我挺喜欢他的，因为他人挺漂亮的。我一见到他，我就开始主动的追他，然后呢，我们就恋爱了。后来呢，双方的父母就见面了。我的工作呢，是这样，有半年的时间在海外的一个工地在做工作，所以呢，半年的时间都不能见他。那么离开他之前，我特意为了稳定他的心思，我就给他买了很贵的戒指，给他买了衣服，给他买了一些礼物，然后呢，请他父母和他的一些很近的亲人吃了顿饭。这在我们那儿啊，就算是一个订婚的仪式了，因为我希望能够定下来，毕竟我一走要走半年。在海外的工作呢，其实特别的寂寞，我也特别希望能和他联系，但是能联系的方式有的时候也是有限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那儿网络并不是很畅通，有的时候联系得上，有的时候联系不上。一开始还好，后来呢，他就开始有了很多的抱怨。等我前几天回来的时候，他就不大愿意见我，而且呢，见到我之后呢，也不太愿意和我说话，眼神都和我没有什么更多的交流。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结婚的一些计划，因为我家啊经济条件还可以，那么我们家呢也在等着有一处要拆迁，拆迁了之后呢，我父亲也说有一处的房子是给我的。现在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我们要住的房子呢就只好和我父母在一起，但我父母的房子也还不错，是一个小二层，那我父母呢可以住在楼下，我们住在楼上。但是我所有的这些跟他说的时候啊，他都属于那种比较冷淡的，不大愿意跟我交流。一开始呢，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离开了半年，他心里边难受吧，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周到。我也向他解释了我的工作，我也给他看了我们工作的环境照片等等这些，我也跟他介绍了很多我们工作的一些状况哈。那么他好像都没有兴趣。现在呢，他对我说，他说衣服他已经自己都穿了，那么戒指呢，他可以还给我， 他说他不想和我在一起了。我说为什么？如果做的有不好的话，那我以后的工作呢，我和公司可以申请一下不再去海外，最多再去一次就可以回来。但是他告诉我说，在这半年期间啊，他有一个男同学对他挺好的。那我一听就懵了，看上去他是想跟人家好了，可是呢，我约他，他也见我，我感觉他还在犹豫当中。侧面的打听了一下，那个男同学的条件一般，家里连个房都没有。我现在啊，就想的是，我怎么样可以争取我的女朋友呢？真的不愿意失去她。 就是这个男生其实觉得这个女孩还在犹豫啊。那这个犹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可能目前听起来是这个女孩还在接受他的邀请，就是两个人还可以见面。 对， 那我觉得这个行为背后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也许他真的在犹豫，第二个就是他有点对你抱歉，就是他不太好意思说直接拒绝你，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也愧对了你这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去努力的话，可以在跟这个女生见面的时候好好的聊一聊你对她的感情和你对他们未来生活的期待，并且问问她到底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恋爱和婚姻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女孩子仅仅只是对你的工作的这个情况有所担忧的话，实际上你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你可以摆脱这种需要去国外半年的状态哈。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疑虑应该是打消了。所以现在来推断的话，更多的是在你不在的那半年，因为每个人你当他是在伴侣不在身边的时候，当他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情绪，或者是遇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很希望身边能够有一个人帮助他支持他和给他关爱。也许恰巧在这个时候那个男同学出现了，所以他会对男同学有很多的爱呀也好，或者依恋的这种感觉也好但是你现在回来了之后呢，也许他慢慢的开始去意识到，当他去选择一个婚姻的对象的时候，可能你们两个各有优势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倒是如果真的放不下啊，但我觉得你能放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 如果你真的放不下，我觉得你可以去努力像重新追求他一样再来一次 对， 因为他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对你还比较冷淡的态度，所以你如果作为一个男朋友的角色去跟他讨论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不太喜欢搭理你 对， 也不太喜欢跟你聊。但如果你重新把自己放在一个追求者的角色，也许就是你跟那个男同学公平的竞争这个能够跟他恋爱的机会了，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出现 一位女士说结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孩子呢现在是5岁多，面临着快上学了，家里边呢公公婆婆的身体都不是很好，那么婆婆呢还没有医保，生病的时候还需要从家里边花钱，所以家里的负担应该说是挺重的，特别是孩子上学究竟要到哪个学校去呢？而且孩子上学之前还有各种各样的班要上，也是花费很高。过去我在嫁给他的时候，他经济条件挺好的，那时候呢自己很早就做生意了，也有几十万的存款吧，但是可以说这两年全部都折腾光了。从我和他结婚起，他一分钱都没有赚现在我才知道他还有40-50万的外债没有还，那么他似乎已经没有了赚钱的能力，越是没钱好赚他就越垂头丧气，每天呢都说一些很丧气的话，或者突然之间如果有人说有什么样的机会了，他又猛冲上去，但是又一次失败了，也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借了很多的债。我现在啊觉得都快崩溃了，我自己上班我就挣一个工资钱，那么这点工资钱呢也就刚刚够孩子的吃喝和最基本的生活开支，婆婆如果要钱的话，其实我也是拿不出来的。我们花光了我们的积蓄，甚至我父母给我的一些提己钱，我也都投入到这个家里了。我越来越觉得在这份日子当中看不到什么希望， 过得特别的难过，越来越瞧不起他，从婚前对他有一些小小的崇拜，到今天使劲的瞧不起他，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有离婚的念头，可是又觉得其实他并没有对我不好，只是他的境遇不好，因为他的境遇不好，我觉得他的个性什么的都会有所改变，这就让我觉得没有了过去的魅力，这些我还是能想明白的，可是我不想和他一起过这么苦，也不想让孩子生活的这么苦，也不希望他的父母岁数越来越大了成为我们的拖累，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理解这位听友他的问题哈，就是或者他遇到的这个困境。我们讲在这个共同的婚姻生活中，其实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这个经济的条件出现问题哈，就是婚前可能还挺好的，为什么婚后突然变得甚至有了很多的外债，那么现在又遇到孩子要上学，然后老人的身体不好要治疗等等哈，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那我个人的建议，因为这位就是听众他其实好像听起来还不是说已经打定了主意要离婚，他还是希望能够有所改变的，所以我特别建议的是你能不能跟老公两个人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未来我们的生活到底要怎么去规划啊？因为现在听起来好像老公对于赚钱和投资这些事情是比较容易盲目和冲动的，因为他可能也有很大的压力，他觉得哎呀，这个家怎么现在过成了这个样子啊？我没有赚足够的钱，甚至还赔了那么多钱，所以他是急于赚钱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在投资或者是赚钱的方向上是不理智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妻子，我觉得两个人啊是要讨论的，而不是说把这个决定权还交在一个人手里。就是你们两个需要讨论说，哎，我们现在欠了多少钱，然后呢我们未来的必要的开支有哪些，然后为了这些我们如何去做一个规划和决定，是老公要去找一个这个干脆找一个公司，就是公司上班那种只赚不赔的工作，还是说妻子可以比如说以前有做过生意的经验，是不是还有机会在相关的领域再去有一些新的建树等等，两个人要共同讨论，而不是丈夫一门心思的要赚钱，然后妻子一直在这自己担心。我觉得缺乏交流其实才是生活中或者说是婚姻中最大的一个杀手啊。那么如果你们两个讨论完了，共同去面对困难的话，也许你们能建立起对彼此更好的这种情感连接和支持，那也许你们的生活也会出现很大的改观。 好，谢谢白露。一位女士说，我和前夫已经离婚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离了婚之后呢，我就很少去看他和孩子，因为工作太忙了，总是不断的在出差，再加上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脸色都不是很好，他也不愿意让我看孩子，有的时候他会当着孩子的面说一些挺不好听的话，那么孩子呢，见到我的眼神也越来越陌生，说实话，我好像是很难承受孩子看我的那种眼神。孩子今年9岁了，已经懂事了，其实从小他照顾孩子就照顾得更多一些，我在生完孩子之后，我就属于那种冲到了工作岗位忙得没完没了，所以我也知道我亏欠了孩子，过去补偿孩子呢就是给孩子买各种各样的礼物，但是现在也后悔，孩子还是需要陪伴的，他陪的时间多，所以孩子跟他就很亲近，而且呢我自己也知道孩子在他那儿是不会受委屈的，因为他非常的爱孩子，唯一有一点就是当着孩子的面他会给我甩脸子，我觉得孩子也越来越像他了，对我也没有一个好脸色，其实我特别的纠结，我还是希望能和孩子搞好关系的，因为考虑到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大，如果现在都不搞好关系，那么以后不是会跟我更生疏吗？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样哈，因为 就是孩子的爸爸陪伴孩子嘛，对吧？ 对， 我没有办法去干预爸爸到底怎么在孩子面前说妈妈是怎么样的。这个我没有办法做到。我觉得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一定要尽量的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哪怕前夫对你的脸色是不好的，哪怕孩子一开始对你还是冷冰冰的，但只有你开始去增加陪伴，这个孩子的态度才有可能改变。当然孩子会受到周边的人对你的评价的影响，他可能会对你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真实跟你相处的机会，并且真的让他慢慢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的话，孩子心里是明白的啊。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感受到，如果对方是爱我的，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抽出尽量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不要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跟孩子建立起情感的连结，而不是其他人怎么评价你啊。这是我目前对你的建议。 对，再去这样拖延的话，那么拖一天自己心里也会焦虑，而且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得到改善，所以不如行动起来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可能多陪几次，那个孩子对你的脸色就不同了， 对， 孩子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就不一样了。 对， 这个关系这个母子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相处的， 对， 需要处出来的，是吧？所以如果在这个工作之余他虽然很忙，能多投入一些自己的精力和时间陪陪你自己的孩子， 对， 你会发现不一样。 对，而且这个孩子9岁了哈，9岁应该马上就进入青春期了。孩子一旦进入青春期，他跟成人之间的距离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对， 那个时候你再想获得他对你的理解和爱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啊，所以真是刻不容缓，赶紧去改变你跟他相处的模式。 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因为你已经这个问题来问我们了，那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赶紧找出时间来，周六周日的时间或者平时的时间，和他爸爸也得商量一下，在孩子合适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陪，哪怕陪他去做做作业， 对， 是吧？陪他去讲个故事，或者有时间了带孩子到哪里去，这都可以。多相处哈，才能建立感情。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哈，我老公开车，他呢有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啊就住在离我们家大概几百米远的另外一个小区。”那个同事呢每天都等着我老公一起上班，他就是坐我老公的车。一开始呢我还不是很在乎，但是后来吧我心里就觉得很别扭，因为那个女的和我老公之间好像每天上下班还说说笑笑。开始呢我老公也跟我说过，哎呀，当人家的免费司机了，听上去他好像有点被动，可时间长了我就会发现他不仅不被动，而且呢他还变得挺主动的，比如说本来应该吃早点，我都做好了他就不吃了，他对我说那个谁谁谁还等着呢，我赶紧下去吧。我觉得他为那个女人好像现在有一点挺投入的，这就让我很担心。我见过2次，那么都是在小区附近见过的，那个女人呢又颇有一点点姿色，这就让我很担心。虽然她也结婚了也有孩子，但是年龄跟我老公也差不多啊，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像大多数人的那个心境的哈，就是好像觉得有人打老公的车一次两次觉得还行，好像没啥问题，时间长了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和想法出来哈，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想说这件事情其实虽然是涉及到第三方的另外一个女性来坐你老公车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个核心还是夫妻之间的这个问题，就是当你感觉到这件事情给你造成困扰 扰和一些疑虑的时候，你是应该及时跟伴侣去讨论的。你需要跟老公讨论说，这件事情呢，我一开始觉得也没什么，但我现在的确是有些担心，那可以和老公一起讨论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包括老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就像你说的他这个我做了早餐他都不吃，就着急要跟人家一块上班，那背后的原因也可能有很多，有可能是像你说的，老公的确也对那个女性可能有一些好感啊，或者怎么样。那另外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老公是不是也是那种不喜欢让别人多等他的人啊，他觉得不好意思让对方等，虽然也是搭他的车吧，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夫妻之间要好好聊聊这件事情。其实面对很多夫妻之间出现的问题，或者是因为一些第三方啊或者其他的人产生的事情，我都会建议这对夫妻越早沟通越好。就是这个事情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一方开始觉得被此困扰的时候，越早提出来去沟通，去交流，去找到解决的方向，那么对夫妻关系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小啊。那反之如果处理得好，可能还会让夫妻关系升温。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对所有的遇到类似问题的夫妻的一个小的建议。 一位女士问哈，说我现在特别后悔嫁给我老公，他呢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姐姐，家里有这么多的孩子，那么现在他妈妈生病了，姐姐说不管，已经外嫁了，两个弟弟都说没有能力，也推脱说媳妇儿不让管等等这些事情，而我老公呢没有办法，就只好把婆婆接来了。可是我和婆婆从来都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另外婆婆在生病，生病的婆婆什么都不能做，每天还要被伺候。我自己呢要上班，在家里边请了一个阿姨照顾婆婆，但是婆婆的观念是，尽管我上班，我也是儿媳妇，阿姨有一些事情是不方便照顾的。那么当然我们请的阿姨不是住家的，差不多到我下班回家，阿姨也就要回去了。而婆婆呢，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我来做，比如说她不让阿姨帮她洗内衣，她要让我来帮她洗内衣，她说这是儿媳妇的事情。这些事情上我都很不习惯，我和我的丈夫说了好几次了，但是呢我老公说现在他妈病着，如果我不管的话他就和我离婚，我该怎么办？我们结婚6年的时间了，孩子3岁多在我娘家呢，我不知道我未来该怎么办呢。 我有一点有一些困惑哈，就是不知道这位女士她跟老公是怎么交流的，怎么这个老公直接就说如果你不管我妈我就跟你离婚。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具有攻击性的表达，可能也是让这位女士非常接受不了的一个表达哈。就是其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想怎么解决是一个更合适的方向。当然那也不排除在沟通的过程中，可能比如说这位女士是不是你自己也有一些情绪，在沟通的时候可能说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平和，那让对方也感觉到了不舒服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我听起来前面有很多的前提条件，就是其实这个老公家里是有很多兄弟姐妹的，但是都不管这个婆婆，只有你们一个人管，所以你是不是心里也有一些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讲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这个家里是独生子女啊，遇到了这个问题就自己解决，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抱怨或者对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了。所以可能还是因为什么其他人都不管我就需要管所以这个想法可能是我慢慢要把它放下的，不然除了你自己难受以外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婆婆住到家里来了之后面对的所有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那我觉得你可以跟老公好好讨论一下，就是现在婆婆这样的身体情况比如说你的工作可能又很忙很辛苦对吧，那当然用一种平和的这个状态去讨论哈，说我们怎么办法来共同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是我们把这个不住家的阿姨改成住家的，让她承担更多的工作，还是说比如说需要给婆婆洗内衣，那我又没时间，老公能不能偶尔帮一帮忙啊，或者在什么时间帮一帮忙，或 者是我们能否购买一些专门清洗内衣的洗衣机啊等等。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两个人这个团结一心，都往着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去思考，可能就没这么多矛盾了。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沟通的时候都是被情绪所把控了啊，我要照顾婆婆，我很委屈，然后那边的老公就说我就这么一个妈，你也都不肯照顾啊，结果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其实这个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帮助的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先把是不是要离婚这个想法放下，先尝试去解决。那如果到最后两个人好好的讨论了，真的是解决不了，我觉得那再考虑下一步的事情啊。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在节目中刚才和大家分享讨论的这些情感问题是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微信后台或者新浪我的微博中大家留下来的问题和我们来探讨的。您在生活中如果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留给我们，我们在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当中来讨论。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次节目再见。 天亮，你靠在我的身旁，睡得那么香，感觉你呼吸气温那么温暖，有你记住你幸福模样，每一天我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